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否则我们在自己的骄傲中忘记我们需要耶稣和他的赦免。这个骄傲就是我们今天福音书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这些里面的法利赛人主要的问题。他们一直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和他的赦免，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没有什么应该担心的罪。虽然我们可能不像法利赛人那样那么的固执拒绝耶稣，像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决定一定要杀掉耶稣，但是我们经常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固执地不跟从他的旨意，很骄傲地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在家里面我们应该为我们家人而活，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确定自己的需要是被满足的才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明明知道我们要好好地听学习上帝的道，在礼拜天的时候还有在家里的时候，但是我们让好多其他的事情变得更重要，因此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看圣经，我太忙太累。我们的罪另外也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马大一样，没错，他相信，他也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非常好。但是当耶稣叫人把拉撒路坟墓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的信心好像软弱起来。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哎呀，马大，这对基督上帝的儿子来说应该不是个问题，不是吗？耶稣也刚才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跟马大一样，都知道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什么都能够做，他当然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怀疑上帝的应许，譬如他这个应许，我总不撇下你，总不离弃你丢弃你。我们也担心一大堆的事情，好像上帝没有能力帮助保守我们，我们不怎么信靠他，反而信靠自己，信靠别人，信靠金钱。我们的确有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死。可以说拉撒路是最可怜的一个人，他需要两次死。耶稣在这里使他复活，但是他之后还是要再死一次。哇，好累。因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基督徒，我们的肉体都要死，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并且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夏娃的罪，我们父母的罪，所以我们一有肉体生命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肚腹里面的时候，在那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是死的。肉体有生命，但是灵魂是死的，这是更严重的问题。但是复活在耶稣，生命也在耶稣，耶稣是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他也就证明给我们看，他使死亡变成生命，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也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是指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肉体虽然会死，但是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还是会使我们复活，就像马大所说的一样。我们的灵魂呢？耶稣已经使我们 我们本来死的灵魂有生命了，这个就是重生的意思。人的灵魂从上帝得到生命，这就是指圣灵借着福音使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也是指我们受洗的时候。赐灵魂生命的上帝也会借着他的道保持着生命，一直等到我们肉体死之后，我们再复活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灵魂进入天堂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罪人得到这生命呢？因为我们根本不配这样子。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并且很奇妙的是，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人不是耶稣，也不是马大或者玛利亚或者拉撒路，也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位告诉我们的人反而是那位骄傲的完全拒绝耶稣的大祭司该亚法。的确，该亚法根本不了解，不晓得他所说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上帝还是借着他的口，借着他大祭司的职位来告诉我们耶稣如何要赚得我们的生命。我现在再念一次我们的经文，从第45节开始。耶稣刚才就用他大能的话使拉撒路复活。接下第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该亚法说，一个人就是耶稣，应该替百姓死。他的意思，该亚法的意思是说，他们如果没有把耶稣杀掉的话，百姓就会跟随耶稣，会把他立为他们的君王，一同反抗管辖他们的罗马人。但是如果他们这么做，罗马军兵就会来毁灭他们，就是会来夺取他们的土地，其实原文就是地方，应该是指圣殿，也要夺取犹太人的百姓。但是该亚法说，比这样的情况好，当然就是把耶稣一个人杀掉，这样罗马人就不会灭绝百姓。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人替百姓死的意思。那么该亚法当然不了解真正的情况是什么。首先，耶稣根本不要做世上的君王。虽然当时大部分的人以为弥赛亚就是要这样做，但是这根本不是上帝的计划。耶稣来不是给人一个很短暂的、只有在世上荣华的生命，不是，他来是为了给罪人与上帝和好永远的生命。罗马人根本不用怕耶稣，该亚法和法利赛人也不应该怕罗马人，他们应该怕的乃是上帝。罗马人可以夺取他们肉体的生命，没错，但是只有宇宙的审判官上帝能永远夺取他们灵魂和肉体的生命。 如果上帝判决你有罪的话，你就身体与灵魂要永远死在地狱里面。但是如果上帝判决你是没有罪的话，你就身体与灵魂要永远活着在天堂的荣耀里面。那么讲到这里，人可以永远活着，我们又要回到耶稣的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信他的人就会复活，有永远的生命。但是信他的人还是罪人，不是吗？审判官上帝怎么会给有罪的人生命呢？罪人应该死，不是吗？我们也应该死，因为我们都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常常骄傲的，也常常只有关心自己，也常常不理上帝的道。我们该死也是因为我们都像马大一样，很软弱，很难相信上帝的道。我们应该死，应该受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现在准备好可以了解该亚法所讲的那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该亚法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的益处。是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真正的意思是上帝让，上帝叫一个人，一个自己是无罪的人，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上帝叫他替罪我们罪人死。因此我们罪人不需要死，我们罪人反而得了生命。这也就是上帝的计划，根本不是该亚法的计划。在耶稣诞生700年之前，上帝已经先告诉以赛亚这些。上帝借着以赛亚说，他就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彼得前书也说，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审判官上帝就是看到耶稣的身上有你我的罪，对，你的罪都在那里。耶稣把你一切的罪，你骄傲的罪，你软弱的罪，所有的罪从你身上都拿走了，然后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然后他就是完整的受这些罪，我们的罪所赚得的惩罚。父上帝看到那么多的罪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一定要审判他，处罚他。耶稣这样就代替你死。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8章也说的一样，3节说，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罪身的形状，就是因为你我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耶稣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此第1节，罗马书8章1节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死，上帝已经在耶稣身上定了你的罪，所以上帝就不再定你的罪了。圣经另外希伯来书9章说，在这末世基督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对基督自己当作祭品，充满我们罪恶的祭品，为了除掉我们的罪，这样现在你一切的罪都已经完整地除掉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我们现在虽然肉体还是会死，但是我们的肉体因着耶稣的缘故将来必定复活，我们的灵魂也会永远不死，会一直活着。耶稣替我们受审判，耶稣替我们死，因此我们现在就有生命了。复活在耶稣，生命在耶稣，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因此我们也会复活，我们有生命。感谢主，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